新闻传播及新闻教育工作是我的终身置业，45年来对自己的专业和良知负责，报道不作假，评论无语词。编辑下文二约上天难欺，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，一书内容全以事实为准绳。己亥年春夏之交，特区政府强推未经咨询民意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，百万港人上街抗议，林郑月娥及其领导的政府逆潮流移动，借口止暴制乱恢复秩序，姑息警察滥权、滥暴、滥告，愤怒的年轻一代摒弃和理非，以死相搏。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法禁止蒙面，警察禁止集会游行，勇武抗争无日无之。香港政府示和，北京当局纵欲养恶，波澜壮阔的反政府运动乃演变成反共抗暴运动，而此间反对派大佬及崭露头角的少年英雄，争取国际奥运不遗余力，触动中国共产党神经。庚子年初，武汉肺炎开始肆虐全球，专权政府以防控疫情为由倒行逆施，削弱市民的基本权利。五月下旬，北京人大通过涉港决定，6月30日通过港区国安法，香港管治由专权顺至暴政，党国体制取代一国两制，香港的全族龙亡，决于俄境。为了彰显公义，情前备后，我们出版下文二约上天难欺，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一书，在当权者篡改历史之前，将卖港权奸的犯行记录在案。这是文明与野蛮、正义与邪恶决战的记录，这也是为香港日后可能出现的转型正义运动提供其中一个追究政治、刑事、道德责任的参考资料库。编著者黄毓民。毓民新书《下文二约上天难欺》，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，平装版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，全书四色印刷，516页，大家可以亲临普罗，又或者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。平装版每本港币190元，多谢大家。 毓民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第四节，咁今次除了传媒之外，社交媒体系咪都影响咗个选举呢？ 其实佢啊想影响，但系我觉得影响唔到嘅。不过喺台湾呢啲咁嘅即系地区比较细，佢呢种咁嘅选举制度咧，即系上次嗰个选举，你好明显睇到啲网军系发挥好大嘅力量嘅。咁但系你个范围细啊，美国呢啲同埋每一个州嗰啲信仰又唔一样，系嘛？即系有啲人甚至认为上帝可以帮我选举先，咁因为美国有成1/3嘅人信耶稣噶嘛，大佬系嘛？即系睇你点睇嘅啫嘛。譬如你講翻啲媒體啊，佢傾向民主黨係好正常，佢職業就係咁噶嘛。等娛樂圈嗰啲人都係傾向民主黨噶，係嘛？佢啲娛樂圈嘅人同我哋香港唔撚同嘅，我哋香港娛樂圈嗰啲人咧，你就傾向共產黨嘅，係嘛？佢揾食啊嘛。咁但係喺美國嚟講咧，即係同揾食都有關係嘅，都同個經濟有關嘅。老實講，有啲行業，譬如嗰啲石油開採嗰啲，咁你話佢會唔會支持民主黨？ 唔會， 係咪？屌你！你喺度同我講全球暖化、講氣候問題，係嘛？你對石油開採嗰個即係民主黨嘅立場同共和黨唔同噶嘛？嗰啲開礦嗰啲，你話佢支持民主黨定支持共和黨？梗係支持共和黨噶嘛？咁啲娛樂事業啊，佢要有自由噶嘛？佢覺得係嘛？呢、這個新聞從業員佢又覺得自由好緊要啊嘛？係咪？咁嗰啲咪傾向民主黨咯？係嘛？咁呢個係即係。嗰、那個即係職業嘅屬性，同埋佢哋即係覺得嗰個言論自由嘅空間啊，需要大啲嘅，或者創作佢需要多啲自由嘅，咁佢啲係好自然就會經過民主黨噶嘛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即係呢個即係稍微了解美國嘅嗰、那個即係電影事業啊！嗱，你睇嗰啲電影明星幾撚多係反對呢個 Donald Trump 啊？係咪？直情係即係。 撲咗出嚟，係嘛？大大聲咁講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其他有啲行業佢就係一面倒支持共和黨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最近咧就即係大家睇到 Twitter 又好 ，Facebook 又好，有啲做法咧係令人非常之反感嘅，係咪？咁因為嗱，如果你喺網上係嘛，即係喺啲社交平台，咁你各有各嘅立場，咁啊即係而家大家好簡單。屌你！我哋南民主黨嘅一定有啲五毛鬧翻我哋噶嘛？你明唔明啊？係咪？即係呢個好正常嘅一個社交媒體嗰度，你咪封鳩佢咯。因為嗰個係我嘅地盤，咪駁你咯。最多咪咁啫嘛，係咪？咁你咪盡量想辦法去即係產生你嘅影響力咯。屌你！你咪有啲人使錢整啲五毛係嘛？係咁用啲假 account 係咁攻擊人係嘛？即係有啲甚至乎發假新聞啊！屌你抹黑啊乜撚都有噶啦，係咪？去到選舉啊嘛嘛係嘛？咁但係。即係嗰個都不足為患啦，即係你，我覺得對成個選舉嘅影響唔會好大嘅。美國嘅情況嚟講就係咁樣，因為有啲人嗰個投票立場已經定咗嘅。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，即係我自己同嗰啲美國嘅朋友大家傾開咧，美國人真係唔係真係好似我哋或者台灣嗰啲人咁關心，即係話美中關係誒呢個美中關係嘅喎，真係嘅喎，你打。那個中國派打反中派，係嘛？你話如果拜登贏咗就即係等於中國管美國咁樣，喂，美國人唔拜嘅喎，好多人都係嘛？一般嘅美國民眾未必會接受嘅，因為點解？佢冇嗰種體會啊嘛。我哋有嗰種體會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所以我哋對拜登係要打個問號嘅嘛，係咪？因為我唔知啊嘛，係咪？但係 Donald Trump 佢呢一年來所做嘅嘢對中國，我哋係睇得好清楚啊嘛。係嘛？要數就好撚多單啦，係咪？係嘛？咁啊睇得好清楚嘛。但係你拜登係不可知啊嘛。咁一個係可知，一個不可知。雖然可知嗰個都可能變成屌你相反都未定，係咪？到佢即係連任嘅時候唔知。但係我哋起碼知道佢之前對中國嗰個態度立場好清晰噶嘛。但係拜登你係不可知啊嘛。咁所以我哋好自然係嘛，就會即係有嗰個所謂。有個取向喺度嘛？這個又好正常噶，係咪？咁所以即係成個選舉咧，其實當然而家去到最後就係仲有兩個禮拜啦。咁啊，呢兩個禮拜就對呢、這個即係 Trump 嚟講都係好關鍵嘅，係咪？即係我自己有個睇法就係佢輸咧，淨係輸咗個疫情噶啦。如果輸，其他嗰啲佢冇輸俾你嘅，係咪？你行出嚟嘅氣勢都好過你拜登啦，屌你真係，係咪年紀都爭幾年啦？你真係78啫嘛，大佬做多四年，你80多歐咁啊，真係講笑啊，係咪？咁啊分分鐘有機會係個何錦麗做總統噶嘛，係咪？咁美國亦都有啲人有呢種憂慮噶嘛，係咪？咁但目前嘅情況咧，就似乎係即係呢個 Trump 嘅情況就比較危啲嘅。咁當然呢度又牽涉到一個問題啦，就係從民意調查啊。即係最近嗰、那個，即係呢一輪嗰個民調睇到，啊呢、這個 Donald Trump 係選情告急，係嘛？即係啊，係勢危，係嘛？即係好多人都會咁樣睇嘅。咁但係咪真係咁咧？咁有啲人就會搬咩咧？搬即係2016年嗰個選舉啦。咁2016年嗰個選舉咧，就即係好多嗰啲。藍色傳媒幾乎做嘅民調都係一面倒都係希拉里嘅，係咪？大家好清楚嘅，係咪？咁我哋睇翻今次最新嗰個咧，我呢度都有啲數字嘅，就係、是、最新呢個2020嘅總統大選，拜登同呢個 Donald Trump 嗰個民調咧，即係喺全國嘅民調嗰部分咧，就拜登平均領先呢個 Trump 咧，就係8-10%嘅嚇。咁就甚至乎係嗰啲所謂嗰啲搖擺州都好啦，即係拜登嗰個民調都係比較領先嘅，有幾個 percent 嘅，係嘛？咁但係信唔信得過咧？咁樣啊？咁就有啲分析就認為嗱，有好多呢啲類似《紐約時報》啊，或者嗰個普林斯頓研究選舉研究室啊呢啲咁嘅民調咧，即係因為佢即係有嗰個政治傾向啊，咁大家通常就會即係比較冇咁信佢嘅。咁因為老實講，如果你要揾一個純粹公正嘅個科學嘅啊，比較科學嘅呢個民意調查，咁喺美國而家就真係好難揾喎。老實講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咁你好多都係有傾向性嘅喎，甚至乎有啲過去嗰個政治傾向唔係好明顯嘅做嘅民調， 都是對呢個 Donald Trump 不利的嚇。咁、但係呢個民意調查咧，咁有好多即係從科學角度做研究嘅人發現咧、就是，即係個取樣嘅方式咧，其實都有爭論嘅嚇。即係譬如話你，即係我哋香港啊，或者台灣過去都有啲爭論，就係、是、你手機又唔用，淨係用固網電話，屌你咪而家有幾多人用固網電話啊？係咪？屌你咪好乖坐喺屋企喺度等你問。仲有如果你問啲問題好撚複雜嘅，係嘛？即係好似上次中庭要 set 嗰啲咁嘅問題，問佢哋食唔食屎嗰啲咁樣，係嘛？你真係揾笨柒過有少少係啱啱啊，係嘛？咁所以呢啲咧都再加上喺科學上嗰啲誤差嘅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問題啦，咁都可能會有即係、就是、有影響嘅嚇。咁、啊、真係而家真係不可知，但係如果你睇翻個民意調查咧，就係、是、真係。拜登好似人着数好多，咁但系咁啊，咪要信晒啲民意调查咧？唔知啊，真系坐两个礼拜咧，其实真系咩事都可以发生啦，系咪？咁仲有嗰个邮寄选票嗰度咧，而家有千几万人投咗票啊嘛。咁但系呢个即系 Trump 就系诶唔承认呢、這、一个啊，即系曾经表示唔承认呢啲邮寄投票噶嘛，系咪？咁佢将来会唔会即系诉诸司法咧？咁啊真系，其实呢场选举选完之后都仲有排搞嘅，我觉得。咁但係就好快知啦，即係任何人喺而家做預測咧，都係會跌眼鏡嘅。我覺得，無論你估邊邊，係嘛，估啊冇必要嘅。嗱，預測嘅意思咧，就是、你係根據一啲客觀嘅數據或者事實，你去做個預測嘛。而家嗰種預測就根據你自己嘅政治取向、個情感傾向去做分析同預測嘛，係咪？咁如果我哋呢啲啊？即係扮客觀公正嘅人，屌你咧！即係唔撚受你呢啲人影響嘅，係嘛？當然個心裏邊就希望 Donald Trump 贏咁，但係我哋即係我哋唔可以咁樣講噶嘛？你明？即係我自己人，我講我唔可以咁樣講嘛？唔係，即係我喺情感上個傾向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咁嘅癲佬，過去嘅 track record 話俾我哋聽，佢對付共產黨係有辦法嘅。OK， 咁我哋情感上係咪希望佢贏啊？系啦，呢、這個好自然嘅。但係當我哋分析評論嘅時候，啊佢贏緊緊嘅，你冇同我講話佢唔贏啊，打柒你咁咁啊大佬，係咪？喺我哋嚟講，係咪？甚至乎屌鄂言鄂語，我睇到 Facebook 嗰啲，我哋有啲熟悉嘅朋友，屌鄂言鄂語鬧鳩人啊，係咪？甚至孔教授又仲冷嘲熱諷你嗰啲支拜登支持者啊，咁我覺得呢個冇意思喎，有咩意思咧？你係影響唔到佢選舉嘅，係咪？咁我哋又唔會講呢啲嘢，咁但唔會講呢啲嘢。你去做預測咪好蠢咧，係咪冇預測，係咪？咁但係我哋好似今晚我哋講嗰啲嘢咧，其實都同一即係同一個比較大腦啲去睇，係嘛？譬如其中一樣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就真係兩岸三地華人社會最關心嘅一次美國大選，同埋真係覺得痛癢有關，係咪？如果俾拜登當選，就屙撚炒粉，即係會咁樣嘅，係嘛？咁所以情感上就會有呢種咁嘅投射。係嘛？即係我哋講個叫放射性思考嗱，咁呢個對你去判斷是非啊，嚇、啊，即係就會有啲嚇、啊、有啲即係邏輯上嘅謬誤，係咪？咁所以要估啊，唔適宜嘅。不過即係你而家睇到嘢，我哋睇到有啲分析咧，喺美國即係有啲對民調都係有個問號嘅，係嘛？咁但係其實過去一直以來都有嘅，係嘛？咁大家有冇留意到咧？關於嗰個所謂 electoral college 呢種制度咧，係冇乜人講嘅。 選舉人制度， 冇乜人講嘅，係咪會影響選？因為呢個家家有求咁啊，大佬，係咪？咁你唔可以話呢一屆選舉對我有利嘅時候，我就話即係唔可以改；你對我冇利嘅時候，我就係要改呢個制度冇啊嘛。你喺美國咪有冇話兩個黨都冇人講噶，係咪？因為呢個要牽涉到修憲啊，成。因為你家家有求，咁、那個制度就係咁樣，係嘛？咁佢都係一個公平嘅制度啊，係嘛？咁至於有啲即係嘲笑民主政治嘅人，唔夠民主咧，都唔係普選，係咪？喂，但係佢都係悲信普選啊，大佬，係咪？咁所以大家最好即係温下書啦，睇下美國呢個選舉制度經過咁多年，係嘛？出現過幾多次係呢個普選票多，然後就落選嘅咁，係咪？咁呢啲全部有噶嘛，係嘛？咁你一分析就知，每一次喺唔同嘅時空間，係嘛？佢個結果都係唔同嘅。你好似戈爾同小布殊嗰次就係，佢係贏得好民嗰次，即係你睇到美國嗰個民主政治可貴嘅地方，係嘛？唔會拆天嘅， 係咪？你戈爾喂，你當時小布什攞271張選舉人票嘅啫，大佬啱啱過，啱啱過嘅啫，你明唔明？但係嗰個普選票係戈爾多過佢嘅，後屘又要即係驗票啊，成啊搞一輪噶嘛，到最後 佛羅里達州係記得 係嘛？係啦，係啦，佛州最到最後呢個戈爾係接受噶嘛，人哋好大度噶嘛，大佬係嘛？唔會反面反到盡嘅話，要訴諸法庭噶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啊，今日講到呢度， 誒，記得提一提就啲觀眾啊，今日已經係10月19日啦，咁我哋就10月20日開始就係收月費，咁所以大家支持啊，交月費， 支持啊，記得交月費啊，支持我哋繼續可以發聲啊，支持我哋啊所有其他節目，就唔係淨係我哋呢啲節目啊，咁啊仲有好似本書仲有幾百本未賣完嘅，咁啊大家唔該上嚟幫我賣埋佢，咁啊，因為而家睇個疫情，我又驚書展冇得開。 十二， 如果你反覆到咁，日日十幾單，係咪？突然間又係咪啊？跟住而家呢個咁嘅賊我，好明顯又喺度玩嘢，利用個疫情係咪？咁點搞啫？係咪？你而家話10月16日喎，咁屌大佬，而家距離12月16日。仲有兩個月都唔到嘅時間，個幾月係嘛？咁你點知佢有冇第四波啊？咪而家個情況真係好危險，但係佢又同新加坡搞嗰啲咩 bubble travel 啊？屌真係！咁你唔同台灣搞 bubble travel， 我哋真係慘喎！嚟講啊，隔離15日翻香港又要隔離半個月，屌你咁又去咗一個月啦，係嘛？咁嗰啲如果嚟呢度辦公嘅，要嚟呢度急事做嘢嘅，係咪好大鑊啊？係嘛？我有個朋友咪咁咯。佢嚟呢度只係有3-4日，有個重要嘅文件，有咩合約要簽嘅啫，係咪？咁啊韞咗15日，跟住再翻香港又韞10幾日，即係而家斷曬咁啊！基本上嗱，好似呢啲香港同台灣，喂個選情唔係嗰個疫情都唔係咁嚴重，係咪？台灣尤其是台灣添，喂你基本上係冇本地確診嘅，而家入多數都係即係外來嘅。咁啊，有都係3-2單咁樣嘅啫喎，到而家為止講緊都係幾百嘅啫喎，係嘛？咁你翻香台灣去香港嘅人就要隔離14日，咁你而家同新加坡就搞啲叫做 bubble travel， 屌你知唔知？為咗呢個改善經濟，咁你同佢 friend 啊嘛，即係而家大家都係威權統治咧，屌你仲衰過新加坡而家係，係嘛？係咪咁咧？係咪因為呢個原因咧？係咪？咁但係點解台灣呢啲咁你唔咁啊？甚至乎有啲其他地區係嘛？嗰個疫情係冇問題嘅，咁你唔點解都仍然係咁樣咧？咁對大陸你又咁手鬆，屌你真係！所以呢個政府都係撲街嚟㗎啦，冇得傾㗎啦，真係。好啦，咁啊講完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